不对，角度没有掌握好，低了。叶修这边还在好整以暇地指导着包子入侵，刚才这一砖席抛出的角度不对， 距离好像也有点不够。 包子入侵问：“ 可以跳起来延长板砖飞行的距离啊？”“ 对啊。” 包子入侵叫道。咣一声响，又是什么东西直接敲到了墓碑上，那声音就在耳边，听得太真切了。柳飞吓一大跳。 什么东西啊？ 柳飞问同伴。 板砖。 有看到的人无奈地说。 板砖？ 他是在练习用砖席抛出角度，然后刚刚好砸到墓碑后面的你。 周夜柏说。 练习？ 柳飞很无语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 咣。 又是一砖砸到，拍的墓碑都是颤巍巍的，好像随时会碎掉一般。一砖接一砖的，密度不算太高，毕竟这不是普通攻击，这是技能，有冷却的。砖席的冷却是多少，他当然也知道。本来算好时间等的，但第四下迟迟没到，刘飞让堕落天使偷偷探头看一下。结果脑袋刚伸出去半个，咣一下被一砖头磕在了额角，眼冒金星，竟然被砸出了眩晕。跟着就听砰砰枪响，还被那军魔校补了两枪。刘飞想躲也没法躲，堕落天使这晕着呢，半个脑门还溜在了外面。 哎，砸中了吗？是我砸中了吗？ 明显五人已经接近他了，柳飞甚至听到了对方说话的声音。 没有，是他自己露头出来，你才会砸中的，不然飘过去了。 叶修说着。 这白痴为什么要露头啊？ 包子入侵问。 你刚才太磨蹭，人家等急了吧？ 哈哈，他爱上我的板砖了。 包子入侵得意洋洋。 你们就看着呀。 刘飞恼怒非常，消息都懒得发了，直接吼着。 我们来了。 包子入侵居然搭茬，这刘飞差点没气晕过去。他这声吼当然不是和这五人说话，他只是一时情急，顾不上发消息了。虽然游戏里的语音离远的队员可能听不到，但别忘了，此时他们四人都是坐一起的。柳飞这一声吼直接穿透那三个家伙的耳机，吼得三人一个机灵，结果居然引来包子入侵打枪。 别急。 周夜白沉声说着。柳飞本就是引对方注意力的棋子，虽然好像受到了一点压力，但最初的目的总算是要达到了。五人正朝着他所期待的范围里出现着。 小杰准备了。 周夜白提醒高英杰。 嗯。 高英杰应声。乔一凡很寂寞，他也是队伍的一份子，但是配合居然没有他的份儿。战术中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总之他就是被忽略了。辉月也是躲在一块墓碑后面，望着这块代表着死亡的冰冷墓碑，乔一凡不知做什么好。不过这种感觉他已经习惯了。 住手。 周夜白突然一声令下，他的白夜黑咒和高英杰的叶落乌啼突的分从左右闪出。叶落乌啼挥袖一抖，准备一个暗影斗篷捆了五人，周夜白则是就等着叶落乌啼这一斗篷后立刻开鬼阵出鬼斩。鬼剑士这个职业，按荣耀的职业说明来说，就是设置结界，召唤鬼神前来助阵，而这类技能被称之为鬼阵，无论单人还是团队时都具有极强的辅助作用。白夜黑昼26级的鬼剑士 已经可以召唤第一鬼神刀魂。刀魂出现后，结界内的所有本队角色都可以得到力量和智力属性的增加。当然，这仅限于在结界当中，出了鬼阵那就没有任何效果了。这鬼神之力如果可以随身携带，那鬼剑士可真要无敌天下了。魔道学者暗影斗篷捆人倒地，利用这间隙开鬼阵，然后结界中尽力杀伤对手。周夜柏的计划就是如此，此时就等叶落乌啼的暗影斗篷得手。谁想叶落乌啼正甩袖子出技能，一道剑光走至，谁也说不清到底二人到底是谁先出的招。以高英杰的反应和操作，抢时间上他不觉得会输给任何人，但这一次竟然是对手的技能先到。拔刀斩的剑光劈面而至，高英杰大感惊讶，无奈也只好选择闪避。就算硬吃这一技能，他的暗影斗篷也是无法用出来了。他和周夜柏的计划竟然如此轻巧的就被破解掉了。出剑的人不是君莫笑，赫然是月中眠，只是这一剑得到的却是叶修的提示。叶修叫他出剑的时候，他甚至根本没有看到什么目标，这一剑和闭着眼睛出的也没什么区别了。结果招出了一半的时候，就见叶落乌啼自己跳了出来。别说高英杰了，就是出剑的月中眠此时诧异的都不比他少哪儿去。在月中眠眼里，这不是自己砍出去的，是有人傻乎乎的跳出来往剑上撞的。掩护打法的弊端，就算是有相互之间的视角交换，却也只是大家交替侦查，交换情报，降低风险，对情况的了解在及时性上终归是差了一些。暗影斗篷无法施展，周夜柏这也不好开鬼阵。鬼阵不是瞬发技，是释放技，要读条的，如此明目张胆释放肯定会被打断。鬼阵没法明目张胆的开，他的白夜黑咒却是明目张胆的站了出来。一看计划被破坏，连忙挥刀一记鬼斩。鬼剑士当然也不是只能放鬼阵来辅助，也是有一些攻击技能的。鬼斩虽是个低阶技能，但直泄伤害相当强力，不过收招却也很慢，破绽大得要死。不过周夜柏也是算准了距离，寻思有足够的时间收招，这才大着胆子来了一击。这鬼剑士很多技能是天生的暗属性，鬼斩是其中之一，和这埋骨之地的气氛倒是相当合拍。暗紫的剑光雷霆般的劈下，一股子的肃杀之气，气势非凡。只可惜白夜黑昼出来的这个方位对上的正是五人十字阵的右侧，五人中的君莫笑。鬼斩劈至，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忽地撑开，没有多余的变化，这一次真的是非常朴实，伞真的是伞。周夜白一怔，在他眼里这形态这用法当然不会觉得这是伞，在他眼中这分明是一面盾牌。盾牌除了强化防御和吸引伤害，更重要的是对于击倒、击退、僵直、浮空、出血、眩晕等等各种形态状态都有很强的抵抗能力。当然前提是你用盾牌挡住了对手攻击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，盾牌除了属性数据，面积大小更是一个影响使用效果的重要指标。但面积大意味着体积大，体积大意味着重量高，重量高就会负重高，负重和移动速度、攻击速度、跳跃高度等等又有一系列的关系存在。 所以这如何权衡就是件很重要的事。盾牌本就是重量极高的装备，每大一圈出去，提高的重量不是一点半点，只是一味地追求盾牌大，搞得自己跟乌龟一样缓慢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此时君莫笑千机伞这一撑开，在周夜白看来，这盾牌大得简直有点无耻。他的白夜黑昼的这记鬼斩，最终当然是砍到了千机伞上，随即发现君莫笑的人竟然被斩得有一些退步。鬼斩是带有一点吹飞攻击效果的，但并不怎么强，换个一般的25级盾牌完全可以抵消这点吹飞效果。但是君莫笑这盾被鬼斩劈中后，虽然没有把人吹起，但却是产生了击退效果。周夜白看在眼里，立刻知道这盾虽然面积大，但是重量太轻，所以抵抗效果才会极差。这种轻型盾一是抵抗差，二来耐久对于盾牌来说太低。盾牌这玩意儿使用起来耐久消耗是相当快的，和其他任何装备都不在一个位置。看君莫笑手中这盾轻到了连鬼斩的吹飞效果都不能完全抵抗，周夜白估摸着这盾要拿在骑士 MT 手里，可能一场副本都坚持不下来。周夜白的判断一点也没有错，千机伞的盾形态也是 2.3 千克的重量，耐久只有23，对于盾牌来说这简直是个不入流的数据。不过盾牌的基本属性却是不差，25级的千机伞盾形态拥有 24% 的防御强化和 16% 的伤害吸收，相当于35级的紫盾了。千机伞的盾形态经过强力蛛丝和白狼毫的两次提升，也是先一步到达了25级属性。千机伞挡了这一鬼斩，伤害还是要受一些的，但吃过招后千机伞伞面立刻朝前收缩，刹那间甚至有几分鬼斩的剑光被吸进伞端的感觉。伞面这一朝前收缩早成了战矛形态，直接就朝着白夜黑昼捅了过来。周夜白在职业选手这种变化真的是头一次看到，结果他算好的鬼斩收招时间可就有些不够了，还那摆造型呢，已经被君莫笑一毛递来捅了一下。唐柔的韩烟柔也在此时发动，模样和当初的云霄何其相像，也是背了七个冰旋纹，但霄云的云霄当时悲剧的30秒未能击中君莫笑，冰旋纹一个一个都消失掉。现在韩烟柔冲上正接了君莫笑刚刚一龙牙捅出的小僵直，也是一个龙牙跟上，冰旋纹飞出，僵直的白夜黑昼根本无法闪避，被冰旋纹砸了个满脸开花，立刻身上浮起了冰气，却是进了减速状态。周夜白连一个夜修都肯定不是对手，更何况此时和唐柔联手，叶修主控，唐柔主输出，打得周夜白的白夜黑昼生命水一般的流失。鬼剑士可不是什么高防职业呀，一身不甲，弱得跟法师一样。七个冰旋纹连珠般的朝着白夜黑昼飞舞着，旋纹是自动追踪攻击，想不中除非是用攻击挑掉。周夜白手忙脚乱，七个冰旋纹最终只成功打掉了两个，五个全中。好在旋纹属于法术攻击，鬼剑士物理防御是一层布，法术防御却是法师级别的。田七、月中眠和包子入侵此时早得到了叶修指示冲了上来，叶修的君莫笑朝旁一闪，一个圆武棍抽到白夜黑昼身上，一甩摔翻，这边月中眠立刻跳到原本君莫笑的位置， 配合看起来有些粗糙，但白夜黑昼再起身时，发现自己已经是身陷五人十字阵的正中，被四人一起围杀。这一切都是瞬息之间，高英杰连忙操纵叶落乌啼骑着扫把飞至，叶修的君莫笑早拦了上来。驱散粉撒下，君莫笑千机伞一撑，真是像撑了把伞似的悠闲地走了过去，挡了驱散粉后又是一收束，正从头顶上掠过的叶落乌啼被卡了个正着。高英杰反应再快，这下也是着了道，接着又是圆武棍，翻手一摔，叶落乌啼也被扔进了十字阵的当中，和白夜黑昼背靠背被人围殴去了。柳飞同志的堕落天使这时好容易盼到同志们过来支援他，结果他这站出墓碑还没来得及怎么样呢，这周夜柏和高英杰就一先一后被打鱼一样插进圈里去了。刘飞意识到不妙，忽然发现君莫笑的身形似是一闪，刚一慌呢，身后已经中了一记落花掌，堕落天使被轰飞了去，那边韩嫣柔提毛一插，把他也给插进圈里了。凭唐柔他们四个想这样圈了三个职业级选手本是不可能的，但在叶修的指挥加上叶修完成任务后也亲自投身进来，三人真是欲哭无泪了。职业选手这一刻三人都没这种感觉，无论是有着正规比赛经验的周叶柏和柳飞，还是天赋过人未来之星的高英杰，都是落入网中的小鱼儿，拳脚板砖剑矛枪要什么有什么。三人都在寻机冲出，更是顾不上身份，大喊大叫互相提示着，但不知怎么的，对方却好像总是能洞察三人的意图似的，抢先一步把他们的手段给克制了，三人全没脾气了。周夜白的白夜黑昼是三个角色中防御最低的，又是第一个挨扁的，最终第一个挂掉。周夜白愤怒的也是一砸键盘，目光一转，却是突然想起什么，有些气急败坏的吼道： 一凡，你死哪儿去了？ 被遗忘的乔一凡的辉月其实一直呆呆地站在一边站着，他的队友没有招呼他上去配合，于是对手也没有来顾及他，眼看连高英杰都被对方轻松捞进了圈，乔一凡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。此时听到周夜柏的咆哮，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了，是蒙头直接往上冲，结果自然是大悲剧。他的水平本就是四人当中最差的一个，在叶修面前又哪能讨到好去，正面招架了几个回合后，慌乱中就被君莫笑扔进了圈，算是接了周夜柏的班。周夜柏无奈地摔到了座椅里，他吼乔一凡也就是宣泄一下，他又哪会真去指望这小子，更何况他吼的时候自己都已经死了。此时就连本朝着这个方向赶来的云霄都停下了，萧云呆呆地望着身边队友们的屏幕，默默无语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地被对方给杀掉。团灭。虽然各有先后，但五人一人死了一次是不争的事实。五人坐屏幕前，除了萧云以外，各自看着自己的尸体。